对比自己当年虐待中国人的暴行，这让新井再一次受到心灵的震撼。请你给我纸和笔吧。好吧，让班长给你送过去。管教员马上明白了他的请求。今天谈话到此结束吧，你要多注意身体，不要太勉强了。新井按照年代往下写，写集体烧杀抢掠从笔如流，写个人意志杀戮奸淫就手指发抖，自责明知加重罪责还往下写，这不是混蛋吗？他知道这是避罪的本能反应。只有一件强奸杀人被崔世元揭发，再没有其他罪行了，谁能相信呢？这样向端庄郑重教导我的管教员坦白交代是很不诚实的，那准是要犯更大的错误的。即使带来任何严重的惩罚，我也要像个男子汉那样勇于承担。新井反复修订补充，把14名中国俘虏推下山谷，把反抗掠粮的村民赶进池塘枪杀，刀砍一名农民为士兵示范，奸杀少女分给士兵吃肉，全都写出来交了上去，卸下罪恶包袱，顿感轻松了一些，身体状况也好了一些。几天后，班长第四次传唤新井，仍然是那个房间。你交出来的材料我都看过了，写得还好。先生，听了管教员的肯定和鼓励，心情有些兴奋，好像见到一圈圆圆的亮光矗立在隧道的出口处向他招手。他期望地探问，我可不可以在大家面前做悔罪报告呢？这很好。管教员把厚厚的认罪书退给了他，广播器终于传出了新井认罪的声音。我当着中国姑娘母亲的面强奸了她，我把中国女人关在我的房间里玩弄了好几天，最后把她杀了。我还谎骗中队的人，让他们当作猪肉切吃了她的肉。啊，我犯了滔天大罪，把我大卸八块吧。犯了罪自我心灵不受伤害的人不会成为感觉思考的主体，因为受着当时意识形态的保护而变得没有感觉。今天他从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裂缝中注入了感情因质，伴随自我情感的引发冲破了意识形态的铠甲。我决心坦白认罪的理由有3点。他说，一，从以加害者的立场保全自己，改用以被害者的立场憎恨自己，真正认识到了罪恶的严重性。二，反省罪恶根源，与其划清界限，下决心反对侵略战争。三，认真学习，体会中国人民的人道宽大，彻底批判自己的丑陋灵魂，决心变成爱好和平的人，从而获得新的人生前途。救我的斑斑痛苦像落土的滴滴雨水一样不留痕迹，抬头望天一片蔚蓝。我的生命不是我的，而是中国人民给予的。对于这些日本战犯来说，管教人员特别指出，在他们只有战败羞耻感而无侵略罪恶感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日本的羞耻型文化还把保持面子当作做人的一条重要原则，当作维护社会规范的重要手段，以为在大庭广众面前暴露自己的罪行是应极力避免的事。日本武士从小得此儒之灌输，并以此心态贯彻极端。他们将他人视为非人，野蛮残害，并不以此为罪恶。这种罪恶感的丧失，以致他们只会千方百计地把战争暴行合理化，于是才有没有什么好道歉，没有什么好悔疚的可言，才把失败视为需以拼死报复的耻辱。同样是二战战败国，德国政界

90%多出身清贫，抱怨命不好，只受过小学教育。二三十岁年龄，自幼受阶级压迫、剥削和军国主义的戕害，以效忠天皇为荣，武士道精神狂放，被日本帝国驱使参加侵华战争，执行长官命令犯了战争罪行，眼巴巴地希望活着回家，常为未来的命运而叹息。日军第53旅424大队5中队分队长，这个在北海道长大的武长熊谷清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同新兵一样，处于军队里最低层的阶级，不仅承担着昼间杂活、夜间放哨和私人体罚，还要随时被赶到枪林弹雨中。西伯利亚拘留所让他与上官平肩，换取他和他的伙伴由阶级出身所产生的自卑感而转换的自觉性，调动了他们在军队生活中所产生的反上意识，使得他们有了一种奇异的解放的感觉。对无产者革命丢掉的只有锁链这句话体会得最为深刻、最实在。在森林采伐中，他向克扣士兵口粮的上官说不，发动士兵同伴表示反抗。苏联民主学校学习3个月之后，他又当众坦白侵华战争罪行，教育同伙揭露军国主义。到了抚顺，管理所的监规和身份牌号拍照让他茫然了。我在苏联带头领导大家反帝，自我暴露刺杀放火罪行，而这些又是上官的命令不得不执行的。我那样信赖苏联，苏联竟这样移交中国，我是什么时候也成了战犯的？熊谷清怨气不消。只要学习就会知道了，管教员温和地说。日本人也有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死去的人，可你是扛着枪来的，你说你只不过是烧了房子而已，可是小孩子却被烧死了。管理员责问，有多少中国人熬过了悲痛的日子，你们想过没有？先生，请饶恕吧。熊谷清为自我认识浮浅、强词夺理而惭愧，他重新悔悟过去的一切，开始觉得自己似乎也真应该是战犯的一员。像在西伯利亚一样，他又回到了国际法上去，受到了管教员的鼓励和信赖。先行交出认罪书的也是他，还有他们有相同的军历、年龄和级别相近的人编组在一起，便于互相认识、说明、批评、提高，以互选的方式确定顺序，一人或两人当众交罪悔罪，逐一接受大家的分析评论，直到小组通过认可。正如有人所说，新生的灵魂、新生的性命是伴着阵痛而降临的，这是心灵上的艰难、痛苦、反复、挣扎、搏斗、较量、清醒、愉悦的过程。日本关东宪兵齐齐哈尔宪兵队中尉土屋方雄迫于形势，我豁出去了，手执钢笔拼命的写，但15年的罪行越写越写不完似的，一个月里写了200多页。管教员鼓励说我有了进步，然而我的心情还是那样沉重，连我自己都为自己的罪行瞠目。他说他本来能吃能睡，现在却久久难以入眠。我会被处死毫无疑问，可又想活，哪怕无期徒刑也行。听到开门声，他心惊肉跳，看守员接我上刑场了。夜里常常梦见行刑手那怒气冲天的面孔，一声救命的呼喊惊醒同事的人，刚安静下来又是一声救命。管教员到来，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诚恳地告诉他， 中国政府对真诚悔改的人是不会不给出路的，你要安心等待，争取从宽处理。他不属于那种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人，但他在心灵黑暗中哪怕得到一缕光亮，也会想起是太阳在召唤，愿意走出罪恶的胡同来。土屋方雄放下心来，大概死不了了吧，没多久又一心了，那只不过是安慰的话，又喊起救命来了。土屋，你又怎么了？管教员又来到他的眼前，你面前本有一条光明的道路，你必须去争取，放心的等待好了。他又回到了起跑线，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豁出去了，心里踏实的帮助执迷的长官认罪，又提笔揭露齐齐哈尔宪兵队。四号房间的904号，日本关东局原警官青谷秀松应声走进单身牢房，满脑子充斥着不安与反抗的情绪。早在关东州地方法院检察局次席检察官田中奎一一手策划大连事件的时候，青谷秀松受命潜伏上海外租界区，以外患罪编造上海事件，与大连事件拉扯在一起，杀害了众多中国爱国者。几天前他俩还被关押在同一众人牢房里，很方便交头接耳。田中说，那是1941年的事，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他们说的只会是空谈。青谷说，不，我本来就是被指控的罪人。哎，随便他们去吧，反正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在管教员办公室，这段时间我负责与你交流。管教员第一句话说，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将尽力帮助。青谷却以无罪加以反制，强挺胸脯走回牢房。田中欣赏无罪论，说，有你打了头一炮，我心里就有底了。可数日后应召谈话回来，他却对青谷说，他们根本不听，我没有主张无罪论的余地，但是上海的问题一句也不要讲。青谷无奈田中鸵鸟式劝告的自欺欺人，哭丧着脸，可是他们手里既有当时的报纸，又有我在外事科所写的秘密出版物，那上面都印有写着自己名字的照片呀，到时候你只有装疯卖傻。田中对青谷的动摇充满恐惧，讲话语气格外强烈，你杞人忧天了才变得懦弱。青谷担心二人冲突激化，以身体病弱为由申请获准调换牢房。近50次的谈话帮助过去了，今天管教员又静静却严肃地对青谷说，你的认罪态度极其恶劣，当然可能与我方式不佳有一定关系。旋即他要求他，第一，配合医生治疗恢复健康，第二，你身上有很多问题，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我知道你什么都明白，无需多说。管教员简短的话语深深震撼了我这个战犯10年来缺乏人间真情的心灵。同伴们的忠告也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痛着我的心。同伴规劝说，你说等待冷静以后再回到大家身边，但是中国人民并非无限期地听任我们的为所欲为，即便冷静了下来，如果不思悔改，在条件适宜的时候还会重蹈覆辙呀。自己认为是错误，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去改正。下决心再也不能继续犯错误了，青谷写道，再犯错误，受害者将不仅仅是自己的一生，而是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我摇摇晃晃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我知道 那只是像跌倒了之后爬起来继续跑动的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这天，日军第三九师团231连队一大队四中队小队长泽田二郎被推举为第一悔罪报告人。1944年1月的一天傍晚，在扬子江岸，两个干部候补生从背后刺杀一个绑着双手的中国俘虏，把尸体扔进江里。泽田只讲别人，空论自己。我是为了壮胆站在那里目睹此事，以此非人道的行为来对付中国人实在是太惭愧了，我决心接受任何处分。两三个人举手表示要提意见。兵长田山指出，泽田的认罪报告使人很失望，他最近坐立不安，打不起精神，是不是还有什么思想顾虑没有解决？很遗憾，他今天的讲话不够坦率，希望振作精神，真诚坦白认罪。武长水木谴责他，泽田，你的报告贯穿的是，表面上看似乎是认罪，其实是故意回避犯罪事实。管教员不主张使用激烈言辞才算有力，不喜欢缺乏善意的空洞指责。当然，泽田的认罪也没有被肯定。泽田冷静思考被否定的原因，多次学习都强调，不问罪行的大小，重要的是坦白真诚。你以日本法西斯爪牙的身份来到中国，你认为这一事实是好还是坏？他后来写道，这些话就像一把把尖刀对准我的眼睛，可在我的脑袋里缺乏发自内心忏悔的真情实感，媚视中国的观点总是去不掉，反复考虑的问题只是怎样能回国，何时能回国，没有认真反省，态度不端正，所以认罪报告没通过，才碰了钉子。泽田的失利、也强杀和姑娘被奸杀，悲痛程度没有轻重之分。前者一讲，因为可以找到奉命行事的托词，而后者只是在日军内部特别默认的，但在步兵操典中或作战要务条令里并没有见了女人可以强奸的字样，没有上官命令也可以兽性大发，不是为了他人，只是为了自我兽欲的满足。有了这种通常被认为最卑鄙、最可耻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什么脸去告诉故乡的双亲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怎么形容一生爱作坊？